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浩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十八章，杀戮背后。 你就是那位？ 原本以为啊，神秘莫测的大人物就这么突然出现在身边，这着实让江瑶大吃了一惊。不过对方倒是毫不介意，像是平常待客似的招呼着江瑶两人入座。 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刚有点紧急事件需要处理。 江瑶看着面前这名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心中却隐隐约约有些犯怵。他总觉得对方那看似柔和的目光中似乎暗藏着某些捉摸不透的东西，仿佛只是扫上一眼，对方也能瞬间将心里的想法扒了个干净。然而与江瑶的拘谨不同，一旁的九牙倒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大大方方的往边上一坐，聊天似的接过了话头。 紧急事件，该不会就是那个闹得沸沸扬扬的暗影游戏吧？ 暗影游戏？听到这个关键词，江瑶立马竖起了耳朵，也顾不上什么拘谨了。 是啊，舆论压力很大，这件事儿变得越来越棘手了。 陆庆怡轻轻叹了口气，端起茶几上早已备好的茶水，喝了一口。 原本以为解决施灸之后多少会消停一点，但看来啊没那么简单呢。 施灸？西区别墅那晚的事儿，你们果然有插手。 江瑶一听再也坐不住了，开口说道。 别急，我知道前阵子你遇上了不少事儿，不管是暗影游戏也好，你朋友萧远的事也罢，甚至包括你被黑白无常盯上的事儿。 陆静怡看了眼江瑶，像是早就猜到了对方的所思所想。 你来找我不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些真相吗？ 这些事儿你都知道？ 江瑶惊讶道。 请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对于暗影游戏，我们灵玉台介入调查的时间并不久，线索也很有限，但一件事可以确认，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人们背后的确有妖魔作祟。 陆静怡说道。 我们通过一些手段进行了调查，终于锁定了嫌疑对象，并推断出对方的老巢就在西区别墅。只是令我们意外的是，还没等我们出手就已经有人误入其中打草惊蛇了。 那个打草惊蛇的人该不会就是我吧？ 江瑶看着对方的眼神，心中也明白恐怕是那晚自己在西区别墅的行动坏了人家好事。 哼，你也不用自责，至少从结局来说，那个害人的施灸终究还是被你打倒了。 陆静怡抿了口茶说道。 但即便如此，暗影游戏依然在进行着。 罪魁祸首并不是施灸。 江瑶想到了那个神秘的小女孩。 是的，我们推测施灸也许只是一个被操纵的傀儡，真正害人的幕后黑手另有其人。为了找出这个幕后黑手啊，我们调查至今所有受害者的背景，希望能够找到对方作案的动机。结果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 陆静怡说着，再次点出一块浮空的屏幕，将一份资料展现在江瑶面前。 经过我们调查，这些暗影游戏的受害者其实都有个共同点。 受害人 A 38岁，因恶一欠债导 致债权人破产自杀。受害人 B 25岁，其同学为保护他而被匪人所害，他却在事后恩将仇报，造成恶劣影响。 江瑶看着这些材料，眉头渐渐皱起。 这些人都是 有污点却又无法被法律所制裁的人。 陆静怡点头道， 这么说来，这个暗影游戏倒也充当了法外制裁者的角色了。 法外制裁者吗？哼，随意玩弄人命都是不可原谅，更何况这动机到底是出于正义还是报复，还是两说呢？ 陆静怡说着，将另一份资料点了出来。江瑶一看资料照片，总觉得有些眼熟，忽然想起照片上的男人似乎正是西区别墅那晚被自己救下的那名保安。 这个人你应该见过吧，他名叫王鹏， 也是至今为止除了你之外唯一经历暗影游戏但还没死的人。 陆静怡说道，此人早年间曾因重大过失罪入过狱，而所犯的案子却和西区别墅多少有些关系呢。 3年前，王鹏作为外派临时工为一座孤儿院做清扫，却不慎掉下烟蒂点燃易燃物，引起孤儿院大火，造成数十人伤亡的重大事故。这座出事的孤儿院旧址不就是如今的西区别墅吗？ 江瑶阅读着资料上的内容，心中划过一丝异样的感觉。 不止如此，先前被暗影游戏所害的秋水集团财务董事廖某，在3年前曾兼任秋水集团旗下一家物业公司总裁，而王鹏则是廖某的前雇员。只是在孤儿院大火前不久，莫名从这家物业公司离职，并以临时工清洁工身份进入孤儿院，随后酿成惨祸。 陆静怡扶了一下眼镜说道， 当时秋水集团一直觊觎孤儿院那块地皮，只是一直谈不下来，在孤儿院因大火被毁后才终于顺利吃掉了那块地，便开始兴建西区别墅。而在王鹏出事入狱后不久，王鹏所建的赌债莫名被还上，我们辗转调查后发现实际出资人为廖某。在王鹏出狱后，廖某又火速为他安排了工作，此间的关联实在不难猜测。 难道说王鹏是受了廖某的指示故意放火，以便让秋水集团吞并孤儿院那块地？ 江瑶惊讶万分， 这些事儿有证据吗？ 很遗憾，时过多年证据早已不复存在，但至少在那名暗影游戏幕后黑手眼里，这两人联手放火害人的事儿已经是坐实的。 难怪当初那名保安说了那些话，难怪监控中廖某不断在求饶，搞不好这场大火真和他们有关系。 江瑶想， 所以你是怀疑幕后黑手是和当年孤儿院事件有关的人，对方借着暗影游戏的名义对那两人报复。 江瑶思忖着，心中依然有些疑虑。 可是那些受害人每人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啊，为什么偏偏认为那名幕后黑手是为孤儿院大火事件复仇呢？ 很简单，我给你看一段录像。 陆静怡说着再次从屏幕中拖出了一段录像，而江瑶看着画面上脸上顿时有些发烫。 你们怎么拿到录像的？ 江瑶看着画面中自己在秋水集团大楼内狼狈逃窜的样子，顿时有些心虚。 你有本事黑掉监视器，我们就没本事修复吗？ 陆静怡笑了笑，但没有继续追究，而是把镜头聚焦到一角。江瑶这才发现，原来当初追逃过程中，那名追杀自己的娇小少女也被拍了个正着。 当时在西区别墅中，此人也有出现，你们知道他的身份吗？ 江瑶问。陆静怡没有回答，而是调出另外一张照片，展示在江瑶面前。这是一张病榻前的照片，雪白的病床中，只见一个干瘦娇小的少女正浑身插着导管，双眼紧闭，静静地躺着。 他不正是？ 江瑶瞪大了眼睛，那张脸，那头枯黄的娃娃头短发，不就是当初追杀自己的那名少女吗？ 她叫阿离，曾3年前在孤儿院大火中幸免于难，但也因为重伤而昏迷至今。遗憾的是，她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去世了。 已经去世了？那我前两天看到的是 一个死而复生之人。 陆静怡说着，脸上渐渐变得严肃。 就在确认阿离离世的当天，他的尸体就失踪了，而同时失踪的还有一个人，也正是此人，在3年中一直照顾成为植物人的阿离。而且这个人你还认识？ 我认识，半个月前失踪。 江瑶突然想到了什么。 萧远。 是的， 陆静怡点头道。 而就在他们失踪后不久，便出现了第一位暗影游戏的受害者。 你是怀疑萧远和复活的阿离一起主导了暗影游戏，并且借机报复？不，这不可能，而且阿离已经死了，人死怎么可能复生？ 江瑶质疑道。 人死虽然不能复活，但是有一种方法能暂时操纵逝者的神经细胞，使之变异成为魔化的傀儡，只是这种事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你说对吧，九牙？ 陆静怡说道，转向一边的九牙。 复魂术，九牙道出了答案。这是种禁忌的邪术，能将死者的亡魂暂时禁锢在尸体之中，并操纵对方。只是这种邪术代价极大，且违逆天道，时至今日早就该失传了才对。 但现实是，的确有人使用禁术操纵了死去的阿离，而且还赋予了他额外的力量，使他成为复仇的工具。 陆静怡补充道。 而且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恐怕呀，来头还不简单呢。 等等，你们该不会是怀疑这些是萧远他做的吧？ 江瑶再次紧张了起来。 萧远他只是普通人，在失踪前还给我发过一条求救短信，如果真的他是幕后主使，他没理由这样做呀。 陆静怡忽然沉默了一瞬，与九牙对视了一眼，待到再次开口，却意外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要揪出这个暗影游戏的幕后黑手，眼下的唯一线索就只剩下被操纵的阿离。如果能逮到他，说不定就能破解暗影游戏的迷局。 陆静怡放下茶杯，看向江瑶的眼神忽然有些微妙。 不过，为了引出他，我需要你的帮助。